今日嘅日落时间系黄昏嘅6:2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说，黄雨诗的音乐选择， 应该你都有听嘅，叮当啊，早期系靓仔 version 嚟噶嘛。是有個小朋友 version 嘅，咁就係我二哥，咁我都係企喺後邊咁樣，即係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咁樣嘅，都係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同我表妹啊，四個定五個咁樣。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00至1:00，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要居住環境安全同健康，業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裝樓宇嘅排水系統。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上白石萌音的妹妹上白石萌歌都一样有推出她的歌曲，其实早在5年前已经为了一个红茶广告演唱过一首歌曲，今次她再用歌手的名义重新编曲演绎，加上光影重叠的 MV， 令到很多的观众和乐迷都进入了她的音乐世界。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上白石萌歌，温柔的感觉。2021年似乎是上白石家族正式冒起头来的一年。上白石萌音之后，他的妹妹上白石萌歌也都有他的歌曲来到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今个星期推介作品《温柔的感觉》。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啦，三月嚟啦，翻到嚟有两个好唔中意春天嘅主持啊！ 嗱，重复咗就冇新意啦吓， 咪你负责啊嘛， 咁你又要抢我份工？ 我俾个引子你啊嘛，因为呢个重复咗你一定唔会用翻啊嘛。 多谢晒你、啊，即系呢啲咧咁无耻又咁中意拗嘅主持咧，我都好少见啊吓。三月一号翻嚟，有谂住三月有个新开始嘅两位主持，苏动音乐有波盛有严琼。 嗱，健用个字好好啊，系谂住啊。 系啊， 我哋谂住有新开始。 我谂住减肥成功都谂咗20多年噶啦，即系唔知点解谂下咧都仲系失败噶。 系啦，咁啊，一个所谓嘅咩新开始咧，咁即系小弟嘅身形咧，过去呢段时间咧，大家都见到嗰个膨胀嘅程度啊， 不断俾人攻击啦，你 系啊，俾我又唔觉得大家攻击嘅，大家关心， 唔系、啊，其实我真系觉得大家系算系一种攻击啊，嗰种攻击咧系希望可以激起你嘅羞耻心。 是啊是啊是啦、啊啊、都是嘅，如果你咁讲。 关心呢是哎呀 ,Boss, 你呢排真係肥咗喎，发生咩事咪唔开心啊，呢一种唔会令你觉得羞愧㗎嘛。 是。 因为你真係有心事可能就丢走。 但係攻击嗰种想激起就是、哇大佬你而家成个正方形咁样啊，你 三十岁咗喎。 哎呀你几多岁话即嗰啲啊。 就你望下隔篱嗰个梁德辉、 啊、 你睇下佢几多岁呢，佢个肚腩同你个肚腩咁样。 咁呢不嬲都系咁讲㗎，你要清醒呢，身边啲人讲嘅都冇用，系靠你自己听过一下啦，又或者系神时卯时有某一个人讲翻同一句说话，但系嗰句好重。咁呢一个激起到我嘅咧，我谂应该系即系啱啱 weekend 嘅时候，同啲朋友聚会嘅时候，咁大家喺度讲，我最记得其实即系 throughout 即系成晚食饭，大家都喺度讲啦。但系最 click 中到我咧， 你啲 friend 真系关心你，成晚食饭真系讨论你， 都会讲啦， 肥唔肥嘅问题。 又唔系成个过程净系讲我嘅，如果唔系都应该几冇嘢讲。 都系都几 friend 咯，系啦，临离开之前咧都凌晨啦，咁啊大家即系埋尾嘅，即系攰攰地嘅时候喺度讲，大家都喺度讲，好真挚啊，即系话唔系咧，你真系要搞下你嘅身体啊，我系过来人嚟噶，即系你而家30岁就咁样样，我之前啊饮得多，譬如啤酒嗰啲真系痛风噶，我而家真系唔饮得噶啦，跟另一个朋友亦都好语重心长咁样讲。系啊，你瞓多啲啦，你睇下你个嘴今日爆晒拆啦，跟住又介绍啲中医嚟啦，咁样。 系， 跟住另外有一个就话，其实食嘢真系好紧要，唔做运动都其次啊，即系你食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即系大家唔再用头先任何嘅语气去讲啊。 但我想讲，你谂下波成谂住重新开始，佢系基本上要脱胎换骨噶。头先佢嘅朋友提出咗几个论点啦，包括有。唔好饮咁多酒啦，包括有早啲瞓啦，同埋包括有注意饮食啦。咁我相信咧，以我对佢嘅认知了解咧，仲要加多一个做多少少运动啦。咁呢个人你系要回炉再做噶咯，即系卷土重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先得噶。 因为呢抽提议都唔系啲咩新嘅提议啊嘛。 唔系，同埋呢一抽系讲紧你真系由瞓醒嗰一刻去到你瞓觉嗰一刻 都要做 嘅，系啊，成个你嘅人生你要改变你先有效咯，大哥啊。 咁咩？我系做咗一个改变嘅新开始，所谓 就系同我班 friend 绝交，唔好再讲啦，唔想听呢啲嘢咁样。 人生美好好多，耶，唔使再听到啦咁。 系 我寻晚翻到屋企12点几，其实我回程翻去嘅时候坐紧巴士，坐喺度嘅时候，我腰骨唔系好挺直，所以坐低 feel 到咧，嗰啲肉接埋咗顶住，觉得唞气唔系咁畅顺，比平时好明显系啲脂肪嘅问题。 你好怕打疫苗的时候被人看到啦， 支针要打得好入啊！ 系啊，一波三折咁样。 我而家真系一波三折，话你听噶啦。 你而家真系一波三折啦，一个波剩有三个折， 有三折嘢喺度。所以我即使翻到屋企夜晚12点几咧，我翻到屋企入门口第一下就同我妈讲话：，我落去跑阵步啊！我妈以为我癫咗， 阿妈以为你鬼上身啊！ 12点半凌晨翻屋企，你话落去跑步，你跑咩步啊？ 老公啊，攞个筷子出嚟夹佢中指 啊！咁啊，即系嗱嗱声入房就换咗套衫，咁落去就跑啦。我觉得哪怕我真系冇，我都同阿妈讲，我嗰个叫我会落去缓步跑或者慢行，我都唔敢讲嗰啲真系叫跑步，因为真系隔咗咁耐冇运动咧，如果你突然之间推自己去嗰个位咧，好危险嘅。有机会死嘅，大佬，你唔知道你自己身体停咗一段时间啊嘛，咁我妈都系千叮万嘱，嗱，千祈唔好夹硬你啊，慢慢啊，行下都唔紧要噶，咁我同意嘅，即系哪怕我唔系跑啦，慢慢行都好，都叫即系喐一喐啦，个人咁样，咁跟住我公园个 呢啲对白咧，我通常系见咧中咗风之后咧做物理治疗。嗰啲姑娘同嗰啲做物理治疗嘅啲人讲啦，慢慢嚟得嘅，你行到嘅，嚟一步一步系啦，唔好太急，慢慢嚟你得嘅。 不断有啲鼓励嘅说话，我觉得我妈嗰一刻嘅心情系差唔几嘅。 系， 咁我因为我个公园嗰度咧，成个公园跑一个圈大概1公里啦。我以前去跑咧就跑10公里嘅，咁即系10个圈咁样计。咁我今次落去咧就唔系用圈数嚟定啦，我定时间咧半个钟头，即系30分钟。其实啲话每日 即系跑得几多得几多。 系啦，慢慢行，就算跑唔到行都唔紧要，总之我喐动30分钟啦咁。 好， 一个圈记住啊，1公里啊 ，OK。其实唔足1公里。 系 跑完第一个圈，咦？ 嗰、那個時間同平時差唔多，都係五分零六分鐘到跑完啦。第二個圈，咦，仲快咗，好開心。去到第三個圈一半，哎呀，只腳開始抽筋。 我覺得你份人咧，有啲咩事都賴對腳抽筋咧，你對腳即係好無辜。 唔係賴，係事實嘅陳述。左邊小腿後面開始有啲抽，右邊嘅大腿咧有少少攰同埋酸軟啊。 第三个圈就大家留意啊， 系啊，唔系第二个半， 啊二个半咋， 二个半已经咁啦， 即系你讲到好似十二个半咁款。 跟住我就谂紧，哇，少少抽紧，唔系咁亏啊嘛。我谂紧，不如行慢少少， 系 等佢即系 OK 翻啲，拉少少，再拉少少筋咧，之后再轻缓步跑啦。 系 佢越嚟越严重，好即系佢未抽出嚟噶，但佢话俾你听，嗱，我准备抽啦，我准备抽啦，你唔好再跑啊，咁完全系嗰种咁嘅状态。我就冇再跑了，即系我跑咗两个半圈之后，我嗰阵时应该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啦，剩翻个十五分钟我就净系行咯，喺个公园度。 哦，但系你都坚持行足三十分钟嘅。 系啦，跟住我就转咗喺做push up 同埋做 sit up 嘅，即系我又咁样补充翻呢样嘢嘅。 OK， 我觉得因为其实去做运动有时系你嗰个第一下你肯唔肯行落去公园啫嘛，其实都系落咗你就会觉得其实我都嚟咗啦，都唔争再做埋嗰少少啦咁样。咁我个心情就系咁啦，嗰刻我都落咗嚟啦，难得咁话犯错翻啲嘢出嚟，系啦， 你冇运动噶啦， 落咗嚟啦， 系 做埋啦，都唔争在啦，下一次唔知几时噶。 我觉得呢一句真系太心酸啦，下一次都唔知几时噶啦，下一次唔应该系听日咩？即系咁慢咩 ？Suppose 应该系啦，即系慢慢练翻嗰个身体啦，咁样。 每日三十分钟大氧运动啊，又点啊，又乜？ 系啊，然后我今日瞓醒，我而家咧啲手臂啊、胸口啊、大髀啊，全部都好酸软咯。 我问下你，寻日几点瞓啊？即系因为翻去做咗运动之后，有冇觉得哇做完运动好攰啊？所以都算系几早瞓噶， 好似四五点。 哦，咁其实你个运动做嚟系 for， 因为个人好醒啊，做完 即系做运动之后个血液运行得好好啊，就觉得哇好精神啊！呢、這个时候唔系瞓觉嘛，攞出嚟打铺机先啦、啊、咁样。 初头谂住做完之后个人攰攰地，冲个凉就好好瞓啦。点样哇好醒啊！个人好似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到啊，咁样即系剪下嘢啊，又睇下嘢啊，咁样做四五点咯。sorry 啊。 你唔使同我道歉的，你同你个肝道歉得噶啦。 我有啲心虚啊，讲到呢个位 置。所以其实咧，我觉得我今日开头个 tag 咧好准确嘅，就系谂住喺三月份有个重新开始嘅两个人。咁、你见到啦，即系现实嘅阻力实在太大啦，大到呢两个人咧都已经冇乜还击嘅能力。咁佢哋决定接受命运嘅安排，想点就点啦。 所以啊，喺我其实寻日跑嘅时候咧，我都有听住歌嚟跑噶。 系。 在我抽筋那一刻呢，真的啊，真的抽筋那一刻，那时出现的是这一首歌，个人有点隐隐作痛，再听个歌词觉得自己都好像有点惨和不幸。 你是 B 先生、啊、 连环错爱有谁救我不幸，被留在地里真觅热吻，对你我无法太安分，但求是没遗憾，尽人事做做怕余生，良心会斥责我从未陪衬，只想找一个伴，但崩坏的命盘样样亦太一般，无一难可自满，全心厚待你，仍然公倍但事半，就是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么敢谈判？顽强性格带来更重灾祸，热情未被承认，但仍旧自命有团火。如果 耐性最好的亦嫌我满，一起都给背叛，梦想越想越悲观，谁曾如获至宝，千金也不换，明明并不圆满，然而若少沉闷，怎找一个伴，越找越不乐观，但现在已不管，情愿调整自我观，茶杯未满，仍然装着大半，尽力做我这手牌，若无法换，一生都给背叛，别夸大这份悲观，年华无尽错乱，教我何会心欢，今年错了大半，明年或者圆满，终生都圆满，安心等谁接管。 我發現有一啲歌，例如呢一首都係喺夜晚嘅時候，無論搭車啊，或者我啲慢跑緊嘅時候聽咧，啲歌詞等等啲旋律係好入腦啊！特別聽到嗰句我也笑著蓋棺咧， 你講你自己身體狀況咧， 我真係有一種 跑一路喊嘅感覺， 有一種啊我死嘅時候笑住嗰個俾人冚住嗰個副棺材，唔知係點樣樣咧咁樣。 真係，唉，我唔知點講。 聽過 Eden 啊，呢首《醫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如果讲到呢个连环不幸咧，我今个星期六啊，都算系连环不幸，都唔可以不幸嘅，咁因为工作安排啦咁样。咁其实星期六日咧，我喺我 Instagram 都有讲，我系完全冇唞过。星期六两加埋应该分都翻咗二十几个钟嘅，咁其实 仲二瞓都系得几个钟。 咁其实都同平时翻工不遑多样啦，甚至乎都忙过添啦咁样。咁然之后就变成咗系即系翻咗七日冇得唞啦。咁然之后直到下个星期五嚟紧先可以唞。所以哇，星期六嘅呢个发明真系好紧要，就好伟大嘅呢个发明家咁样。咁话说咧，我就一心即系喺星期日就快放工嘅时候，我就想哇唔得唔得，我今晚一定要食餐好啊。因为你咁，你听到你个心灵崩溃嘅声音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哇，好挣扎，我要食餐好啊，嗰种嘅叫喊啦咁样。咁於是乎咧，我就喺我嘅 IG 度問大家有冇提議啦，咁樣。咁我正式咧譴責嗰啲打椰子雞煲嘅聽眾啊， 證明大家都好熟悉你啊。 係啦，咁樣強烈譴責啊，咁樣。咁但係我發現大家講嗰啲都好大型啊，即係我要約朋友一齊食啊。而因為其實我又唔知道我幾點走得啦，咁我又唔想約朋友啊，同埋而家堂食都係有個限制喺度，係啦，咁我又唉好麻煩，我就唔想啦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就覺得唉算啦。食碗米线算啦，咁样即系最后呢个就系我所谓食碗好嘅食餐好嘅嗰个嘅结果啦。我系咪我已经连环不幸咗第二环啦？即系最后食餐我变咗食餐米线。咁我就上网 search 睇下有啲咩好出名嘅米线啊。咁因为我又想佢系我翻屋企嘅途中嘅，即系我而家住将军澳，我又唔想去荃湾食一碗米线咁样，咁真系太冤 太黐线啦！咁如果系咁嘅话，除非行过去，我就觉得 OK 咁啊。 哇，何止行过去啫，OK 啊，直情系头先盖棺咁滞啦。咁我就拣咗喺我翻屋企途中有一站，咁我就会落去食碗米线。跟住哇，嗰、那个米线又系即系好多人吹捧噶、哦。又即係無論係 YouTuber 又會去試食過啊，跟住你知道又有網上嗰啲類似 content farm 嗰啲地方又會吹捧過啊，即係講到好好食咁樣、啊。於是乎我就即係懷抱住一種希望佢可以拯救我脆弱同埋就嚟崩潰嘅心靈落去試食咗一碗啦、啊。哇！

打开心墙一扇，你会吗？看看有谁困惑彷徨吧，世界那只四面墙下，粉脸再次要靠两手，抹去可怕。 第一首揀嚟吴林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一切安好》。有时都系会忍唔住想问一下自己嘅，你系咪真系好呢？有冇人听呢个烟草已经可以估到佢哋系边一位个音乐单位？ 想疯的探访，耳边是你哼着儿歌，无意找到一抹黑的痕迹，那种红色渗出红光，门前有祈求仍天真的托付，哪怕终于满身有血，而海鸥冲散着快乐、哦、怀疑无缘故最初，怀疑童谣诗歌，如何能重新相信你安心躲于肥沃？怀疑无时间季节，怀疑灵魂安葬，如何能重新拥抱你假装上雪谎？我不是我。 你嘅风格一听就听得出佢哋系 Per Se Per Se 新歌，歌曲名称叫做《无门》。讲嘅系对于未来嘅一啲嘅好奇同埋欲望，系冇任何门可以阻隔到我哋嘅。如果有嘅话，咪一齐向前探索咯。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 嘈嘈一笑又勇敢走了。天一光，请你带上一起拥抱的暖。天光多伤痛挫折，亦尽力生存，留给你飞旋。前方有一片茫茫大海，祈求能让你跨越。天一光，当我带上一起假设的雪，我会听你的心中出走无个险，寻找光源，阳光里走得无论再远，求天黑再远。 有填词人黄乐怡的作品，之后有 Percy 的无门，之后你听到的有黄贤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天光前》。我成日都话咧，其实我系唔信有打气歌噶，不过我觉得头先嗰两首歌听咗之后咧，好确实 feel 到咧系多咗啲力量噶。 钟声诈骗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好似谁忆记进日记，该是来生的沉默地。星宿如指引，缓慢。 要骗你。Fly away and leave the world behind， 如流离照遍了这地。Just give me one more sec， forever I'll be here。One more sec， forever you'll be here。 首先讲到填词人王洛儿是近几年很值得留意的一位音乐人，之后为你介绍今年乐坛新人，他叫做 Eagle Chan 陈天奴，简历他自己曲词编撰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 Leave the World Behind。最后都是想帮你打下气加下力的，简历有 Tonic 作品，歌曲名称一进不退。 将末日来到，一伏一会停脚步，走遍了荒土，四处追踪，有半信号，无退路。踏入梦幻群岛，冒着海浪和风暴，不理那关卡，那地图，多远也好，就算再高，终有一天。前有护火，钻火陨沉，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尽我余能，全程仍旧自有良朋，用岩流火，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燃上木朝向。力量逐渐燃耗，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得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尽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旷野与丛林，前有湖泊，钻火陨沉，艰难擦身，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仍旧只有良朋，勇敢流过，只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移上木朝向。 外累计接种人数以及由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的数目。专家组每两星期总结一次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异常事件概况，如果有严重的情况会即时交代和跟进。至于有意见认为预约系统反应慢，聂德权说相信是由于同一时间有很多市民预约。被问到几时完成首批科兴疫苗接种和第二批科兴疫苗几时来港，聂德权说难以确定，当局会同药厂供应商联系，适时安排第二批疫苗来港。天气方面，一道冷锋正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天凌晨时分抵达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明天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明天凌晨时分转吹和缓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同埋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咧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政府合署对开慢线，因为有意外啊，塞到去青山公路啊。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葵兴政府合署对开，因为慢线有意外，塞到青山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咧，而家兆康至到扫管笏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之前近住新墟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但系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咧，兆康至到扫管笏段都系慢车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兆湾仔之路都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大学，龙翔道龙尾好长了，塞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近住电话机楼。九龙区的路面咧，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多车啦，咁啊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圣贤中学附近。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咁啊而家去上水方向都系较为多车嘅。清水湾道近住科技大学嗰段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啊。安全车速报告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顺利降落，顺利降落火星。舱门即将打开，请航天员准备登陆。 上火星有边度有得咁易啊？但喺地球上真系有个地方同火星好相似，似到连太空人都用佢嚟做训练场地。讲紧嘅系阿曼嘅佐法尔沙漠啊！电视节目《一齐闯天下之无极行》，今集阿曼沙漠堡垒探沙，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林乐。星期一真的好黑人憎啊！嗬， 人组合石山街第一首嘅派台作品 ，demo 咧系叫做 Monday 嘅，源于成员杨彤觉得星期一就系将我哋同最亲嘅人分离。作曲杨彤 Martin， 填词有杨彤加上韦睿，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urphy。今日星期上榜第二个礼拜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石山街暗恋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百五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星期一不单止是一个礼拜叫新开始，亦都是我哋会 update 大家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的状况啊。 是啊，同埋打电话俾啲歌手恭喜晒佢哋，恭喜恭喜。可唔可以打电话之前呢俾我讲一件都关乎我哋节目生死存亡嘅事情啊。 好啊，嚟啊。 就係、是、呢，其实我头先讲话我特登去食某一间米线啊，之后难即我觉得令我失望到喊啦咁样。跟住有啲听众 inbox 说啊，我都试过我都试过啊。係啦，如果你都有曾经慕名去食某一间餐厅而令你失望到喊嘅故事呢，欢迎你依家啊inbox 骚动音乐，无论係 Facebook 啦或者 IG 都可以嘅，搵骚动音乐 inbox 我哋故事。咁我哋听日嘅有谁冠名呢係需要大家嘅故事㗎。 好，冇错啦。咁啊，系啊，听日星期二有谁冠名就系俾听众可以封烟咧，分享你哋嘅古仔嗰啲啦。咁我哋听日等你电话 ，keep 住揾我哋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而家一路去到七点钟啊，节目一个钟头，我哋都会打电话去俾一啲嘅单位咧，去恭喜佢哋嘅。咁啊喺榜上面咧，咁啊大家都可以上到网睇到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啱啱星期六咧就出咗最新一期嘅结果。咁所以我哋今日咧将会挑选榜上面啊一啲嘅音乐单位，亲自打电话去恭喜佢哋，将呢个消息话俾佢哋听，系啦。咁啊，大家听得到，啱啱阿琼吐咗个好大嘅气，我哋喺度处理紧第一个电话，系啦。咁啊，究竟第一个我哋会打去俾边一个祝贺佢咧？系啦，佢又有啲咩嘅反应咧？因为之前我哋两个星期咧，我哋就玩呢、這、一个新春嘅特别版咧，就系、是、帮我哋求签咁样样啦。咁啊，今次我哋会回翻我哋基本版啦。信唔信你呢？佢系有接通咗嘅嗰一下声， 你已经被接驳到， 拜拜。 佢已经啊，俾我哋接驳到入去啊。不过接驳到之余咧，佢好似唔系好听得到。我哋再试下打多次。 佢唔理我哋点算？ 系啦，呢一个系时候发生嘅，因为我重新一次咧，我哋呢啲电话咧，我哋都系即场打俾佢哋嘅，咁所以究竟佢会唔会得闲听得到咧？我哋真系唔知道。 再来一次啊。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啊，多谢阿琪。 我都多谢我。多谢你真系接我哋个电话，头先我哋惊咗惊啊，知唔知啊？ 我哋记紧三月份啊，三月一号、三月一开波第一个，我哋就打 唔通啦。头先我哋都惊一惊啊， 即系运滞到不得之了啊！呢两个人咁样。 点解啊？你哋打咗几次噶啦？ 都系噶。 系啊，头先阿琼打咗啊，几次啊？ 我哋欢迎咗佢先啦，欢迎 Misha 叶巧林。 Hello，Hello， 大家好。 要恭喜佢啦，呢首浸浴啦，系啦，呢首讲冲凉歌啦。 你咪去冲凉啊嘛！ 系啦，咁就系今个星期啦，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歌嚟嘅，恭喜 Misha！ 多谢晒你哋，多谢你哋肯播嘅歌。 啊，翻查翻啲资料，系咪呢一首好似啊？如果冇记错，系 Misha 第一首咧，我哋龙虎榜冠军歌嚟嘅，即系睇翻我哋嘅记录啊！ 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嘅电台冠军。 我、哦、电台冠军添啊，系、 哦。系啊，系啊。 哇！咁要俾你讲下感言， 系咯，突然之 间，系啊，去到呢、這个，系啊，我以为系净系我哋呢一边啊，因为我 check 唔到其他隔篱嗰啲啦，我主要 check 我哋呢边啦，咁、 哦、系真系人生第一次咯，咁嘅电台冠军啦，咁真系要多谢好多人嘅，好似得咗奖咁样， 系噶，我都觉得都系噶，其实 你叫咩阶段性小胜利啊嘛。 咁要多謝當然係同我一齊合寫嘅波多野預界啦，咁同我一齊逼我用中文去咁樣嘅嘗試去寫一首歌啦 ，Edward Chan 啦，公司啦，幫我填詞嘅 Riley 林若玲啦，咁同埋亦都想多謝埋公司，我講咗未啊？你好緊張添而家， 當然 緊張啦，咁亦都我多謝翻造星嘅一班仔仔女女啦，義民啦、祖啦，咁多位參賽者啦，花姐啦，即系佢哋全部都俾咗好大嘅动力我去写呢首歌啦， 系， 同埋 我好少听到女仔多谢花姐噶，因为多谢花姐通常都系仔， 真系要多谢喺其实喺组星里边咁多位帮过我嘅人咯，因为真系呢半年里边得益系非常之多嘅，咁从中学到咁多嘅嘢，即系我依一生都唔会忘记咯，系啊。 是， 所以我哋都有一几句说话咧送俾 Misha 噶，系啊，系、因为每一次我哋打得通电话嘅时候，我哋都会有啲句子。 其实我就算打唔通，我哋喺留言信箱都一定会送呢啲俾佢，系啊，因为系我哋嘅执着嚟嘅， 呢个我哋嘅创作嚟嘅，系啊，我哋有四句说话送俾 Misha 嘅，系啦， 好 嚟咯， 嚟啦， Misha 今次攞大奖， 浸浴浸得好舒畅 ，keep 住每日都练唱啊， 间中玩最终幻想。 好嘅， 系咪好有波性嘅 style 啊？ 我听唔系几明第四句系咩啊？ 间中玩最终幻想啊！因为呢个事完啦，前排见你系咁话即将会洗版，系咁 share 呢个 Final Fantasy 啊。 哦 ，Final Fantasy， 因为佢译做叫最终幻想啊嘛。 哦，系，诶，咁都俾你睇到， 系 啊，而家好癫啊，终于打爆咗啦。 系啊，呢样我都想即系除咗恭喜。 你有冇玩啊？ 我有玩嘅之前，但系未去到超级迷嘅。但我见到 Misha 佢嗰阵时喺个 story 直情讲话，唔好意思啊，咁多位，我即将要洗版，即系嗰件事你 feel 到佢有几钟情啦咁样。你 系 好钟情， 我系好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好靓嘅啲人物做得，咁我又中意玩 RPG game， 咁之后知道佢好快六月就会出一个另外一个好似番外篇咁样啦，咁终于有得再打，咁所以我又唔得啦，等唔切啦，我想快啲六月啦。 咁又过嚟打机咗，冇好似上次咁讲波多野预计，即系建议嗰种新嘅练唱方法，有冇都 有啦，梗系嗰支麦已经到咗啦。 哦，系上次话会买支麦， 靓 麦 啊嘛， 系 啊， 啲靓麦就已经我嘅另一半买咗俾我啦，圣诞礼物， 情人节礼物。 不过意地晒咗个名，放咗一下闪， 系要嘅。 不经意地咁样好努力咁练紧，因为嚟紧其实即未公布得啦，咁但系就会有啲事情会发生啦，咁啊好多嘅 planning 已经 plan 好晒啦，咁亦都下一只歌已经写好啦，等紧个词咧又可以即将可以去录音啦，咁啊好快又有第二只歌咁样咯。 好啊，感受到 Misha 今年咧应该会有好多嘅作品同歌迷见面啦。 好啊，咁但系都要再次恭喜你啊！呢一首《浸浴》咧系第一次啊，根据你讲都攞呢个电台冠军啦，恭喜你啊！ 系啊系啊，多谢晒你， 享受下啦！呢个时候我哋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听，唔该晒你啊 ，Misha， 恭喜你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我想清洗一身有缘的妒忌，我想清洗肌肤剩余的黑色素，重新上路。我想清洗哭泣造成的脸上泥土，洗去自卑的焦躁，形象更清高。新一个人对镜子赞好，走失过自己脚步捉得到，只有薄雾若到像番简谱，流落到孤独，拾回活着的依据，面对快乐。最好香水终于找到新味道，最好挑选新的浴袍翩翩起舞，全身网布，最好更改新的造型比旧日还好，洗发水洗走苦恼， 呢一首啊，系啱啱我哋最新一期啊《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一位啊 ，Misha 嘅呢一首叫做《浸浴》嘅，咁啊经历咗咁多之后啊，有呢个成绩啦，咁啊我哋睇下第二位啦噃。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系啊，我哋第二位要恭喜嘅朋友就陈伟璇啦，你好啊 ，Hello， 系啊，先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嘅本日终了新上榜呢、這个礼拜喺我哋中国龙虎榜第十九位啊， 系啦，新上榜咁有机会咧继续 keep 住向上行嘅， 系啦，啱啱开始嚟嘅啫，咁样样，咁 多谢大家， 我哋咧亦都有几句说话送俾你嘅，即系除咗恭喜你之外咧， 系啊。即恭喜你都要手上有啲礼先得噶嘛，系咪？ 系啦， 系啦， 系啦，嚟咯，听住咯。 好， 十九位有陈伟璇， 本日终了上咗船， 下首新歌就写完， 今次会唔会旋转？ 系啊，因为恭喜你嘅同时，我亦都见到咧，你即系除咗呢一首歌一路宣传紧之外咧，亦都已经话、有个 hashtag， 我见到话咩新歌亦都就嚟写完咯。 是啊， 是啊，是有冇得透露少少嚟紧？因为上次访问的时候都有估过啦、就话即系同 JMY 合作可能唔止一首啦，咁、样咁跟住而家创作紧嗰啲个阶段去到点样啊？ 唔好意思， 我知道你屋企有一猫一狗啊嘛，系咪谂住？ 佢好开心啊！ 佢谂住透露咧，就系、透露阿妈佢已经写咗系关于同一个男仔嘅故事嚟嘅。 嗯， 哦， 系 系啦，系我第一次写关于情歌嘅嘢。 哦 ，OK， 有咩？ 我又大胆估下， 好啊， 你用只狗把口嚟讲，系咪即系话佢一个衰人？ 嗱，我只狗很好嘅，但我想讲，佢平时系嗌都唔嗌咯，唔知做咩，第一打嚟之后佢就喺咁度讲嘢， 有好多嘢想同我哋讲嘅， 系啊，佢呢排有呢个上电视嘅机会，所以都活跃咗好多啊。 哦， 系咁嘅，佢哋有灵性噶嘛？ 系啊， 我喺上电视我都会系咁嗌嘅 ，OK。 因为陈伟上一只猫一只狗啊嘛， 系。 咁你只狗而家就好兴奋啦，咁嗰只猫咧？ 只猫就而家佢哋开始进行呢个打交嘅 拍摄，明明冇镜头啊！我哋虽然 live 紧，但系冇镜头，但系佢都要抢 focus 咁好似 呢件事。 咁佢哋两个系准备开始啦。 咁因为本日中你嘅时候咧，即系我谂各大传媒都会问，即系陈慧娴，只歌嗰阵时就问啊，会唔会即系跳嘅部分啦？咁就上次选择咗冇用呢个嘅方法处理。咁新呢一只又会唔会大家期待见到陈慧娴就跳唱嗰样嘢又会出现咧？定话都会继续系其他方向先咧？ 我新呢只歌因为我揾featuring 嘅，因为我揾嗰个男仔 featuring 嘅，但系呢位朋友咧。佢都有啲手腳唔協調嘅 好嘢啊而家令我無限期待到底你同邊個 featuring 咩 所以我係唔會跳舞嘅係是大家尷尬啦係咪 唔係你當佢快女咁捉住佢啲手手腳腳咁樣囉 係啊 快女 而家係機械人舞咁 控制個男人囉咁樣嗰啲 所以其實係會同一個男歌手 featuring 嘅 是啦是啦。 嗯好期待好期待看呢位手脚唔協調嘅男歌手同我哋嘅尾旋会有点样嘅火花。 是啊。 就是我不停喺度喐之后佢係动咗喺度。 是啊操纵佢囉。就好似讲返个男人咁你要操纵个男人囉。 嗱呢个係一个 sweet 嘅爱情故事你冇。 我、oh, sweet 嘅。 寫一啲奸过嗰啲劇本。 唔好意思啊波性呢脑海里面係装呢啲。哇幾好我覺得今年即係其實你睇到日本嘅中了啦去到呢一首 sweet 嘅情歌啦咁樣。咁我覺得都幾多嘗試嚟緊係會喺今年啊陳偉璇身上發生㗎喇。係 啊係啊我希望今年係唔單止可以帶俾大家唱跳啦。當然其實我年尾其實我都會想做一隻即係跳得比較多嘅快歌嘅。 好啊。 咁但係可能年頭嘅時候即係大家慢慢聽啲輕鬆啲嘅歌先囉。 嗯。好似上次咁讲嘅，即系听本日中聊嘅时候，希望大家有一种放假嘅， 系 嗰种唉，星期一讲呢啲真系好心酸。 系啊，咁啊嚟紧下一只已经透露咗少少，亦都 sweet 嘢嗰啲咁样啦，都有晒住阳光听嘅感觉，应该可以做到。 期待啊，手脚唔协调男歌手到底系边个咧？ 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系啊， 咁啊，再次恭喜啊，伟璇嘅本日中聊上上榜啊！Thank you， 拜 拜，拜拜。 Don't you know how I feel? Burning all my veins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交通繁忙，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咁而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咧，近亚街路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咧非常挤塞噶，而家龙尾去到大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嘅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老婆，我带阿仔去踩单车啊！ 好啊，你拎齐嘢， 带咗水同零食咯。 咩啊？我只防护装备、啊， 即系。 真麻烦你要听听咧，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有专家会话你知，儿童喺进行运动同任何户外活动之前，如何采取适当保护措施。 白元浩，你准备好未啊？ 林慧，准备好啦。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开始，四个钟头嘅节目，要做好多准备功夫噶。 系啊。 要准备不同的资讯带给每一个听众。 当然啦。 那你觉得最重要是准备什么呢？ 准备埋钟哥、崔杰彤同埋阿欧咯。 晨光第一线，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 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哦，继续啊，打电话恭喜佢哋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呢、這个环节系骚动音乐少有咁正能量嘅一个环节。 各位可能真系慢慢谂下咧，除咗恭喜佢上榜之外，即系音乐方面咧，有啲值得恭喜嘅嘢咧，我觉得都可能可以打电话去咧，即系亲口恭喜佢哋。嗱，但系我 keep 住都系啦，继续打电话恭喜。 你已经被接驳。 我未讲完嗰句啊，佢就已经想拒绝我啦。系啦，我哋而家咧 这个环节我真的恭喜你啊，就是会打电话去给刚刚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榜上面的一些音乐单位的，那么打电话去恭喜他们上榜的。我哋今日 你已经被 系咁俾人拒绝嘅，今日点解？ 系咯， 如果再唔成功，我哋就要留言信箱噶咯，咁样系啦。大家亦都可以即系喺网上面睇到我哋嘅今期嘅龙虎榜啊。咁啊，有啲咩嘅？如果打通咗，有啲咩想我哋问对方咧，都可以嘅。咁我哋都会因为 keep 住有睇到嘅咁样。好啊，我哋嚟一次啊！ 喂 喂，我哋港台噶、 哦，我真系恭喜你啊！ 因为我唔知道我 cut 咗你两次线， 系咧，你知咧。 Sorry， 冇事冇事。我咁个时间系啦。 系啊， 我平时唔听噶， 因为我哋公司嘅电话系冇来电显示嘅，咁好多歌手都因为咁咧会系自动拨扣我哋线，唉唔得，我等 1357咪得咯。 哦，下次 好啊，我哋先恭喜谷子乔， 系 恭喜，好多谢啊，系咪我首歌啊？ 系啊， 没完没了啊！ 哎呀，耶，好开心啊，终于可以嚟到呢个位置啊！ 系啊，呢一个第三位啊，今日礼拜嚟到上一榜，四个星期嚟到呢一度啦。啊、 我跑得好辛苦噶，呢、這个妹妹而家出品系啊，但多谢大家支持，多谢大家播歌 ，thank you so much。 咁啊，我哋不如就将嗰四句说话送咗俾阿 Hannah 先啦。 好啊， 我哋亦都系 又嚟 系啊，今次有新四句话你听，我哋好有诚意，每次都唔一样噶。 好，嚟睇下先， 嚟咯。 系 第三位系谷子乔， 自己作没完没了。 后续有乜嘢新招？ 可否透露多少少？ 喂，真系有嘅、 哦啊哦， 有录咗啦，录咗啦，自己歌又系自己写嘅， 系 个名又系有关自己嘅。 哦， 系啦， 讲唔讲得个名字有个咩字咁样样？ 首歌叫我唔知道，因为我唔知道 final 系咪出呢个名嘅，而家暂时佢系叫秘密花园嘅呢首歌。 哦，因为个花字同自己有啲关系， 系啦， 好嘢， 唔系点啊？咁唔系秘密啊？ 我以为系佢嘅 content 啊， 冇人 个歌名 噶，呢啲冇人知噶，得你知噶咋？ 系啊，得我哋三个字噶咋，冇人知。 系啊， 自己 未播之前播咗，系 秘密花园就讲都系自己，即系围绕自己嘅嘢系嘛？今次 系啊，今次但系今次有啲唔同嘅，今次可能都系同张美妍沟通咗之后咧，我。想写啲比较有希望感觉多啲 哦 嘅歌， 因为我哋上次没完没了咧 ，Hannah 就好兴奋，因为自己有份可以导个 MV 啊嘛， 系啊， 即系唔单止自家创作 咁多，今次 系咪今次都想自己导演添， 自导自监添啊，今次想 哇， 哦、但系就仲倾紧系嘛， 倾紧啊， 哦，因为上次没完没了就系一种即系生活当中轮回嗰种咁样啦，啱啱你话新一只就比较有翻希望啲啦，系咪？ 系啊，希望噶呢首几开心噶，我觉得其实系，同埋有少少微 rock， 微 rock。 咩叫微 rock 噶？ 微 rock 啊， 少少滚滚啊，少盐粉。 微 rock， 少滚滚。 呢对耳仔系咪应该攞去睇睇？ 有少少镬气咁样，微 rock 咁样样。 滚滚地咁，好似打个边炉咁 样样，系小滚滚。 O K， 咁我希望大家会喜欢呢个曲风，又系有啲唔同嘅，系啊，因为自己写嘅都系，即系希望有自己中意嘅元素可以掺少少落去咁，所以我试紧水温嘅，所以逐啲嚟咯。 嗯， 呢就系之前即系曾经创作都摆到，定系可能最近即系可能没完没了之后啊，或者都系呢一年几左右。 呢首系旧嘅，但系我净系攞咗旧嘅个 verse， 跟住成个后面系新嘅，咁、 咯。要开心翻啊，系咪？ 我想咁，我想，因为之前嗰啲太 dark， 我都觉得系，咁我即系自己都会改翻啲 chord 啊，成即系变得系开心啲，尽量开心啲啦。 嗯，其实因为。即系而家暂时啦，我哋听到佢叫即系秘密花园啦，咁样 系 好系你自己。其实你有冇谂过自己填词咧？ 我真系唔得嘅咧， 好真诚嘅，听唔到 咧，我真系唔可以嘅咧，我唔想污辱大家耳目。 我想讲，你呢一个我真系唔得嘅咧，那个诚心嘅程度咧，就好似我啲 friend 叫我去做运动啊，我真系唔得嘅咧。 你不如打小马边炉啊？ 我真系唔得嘅咧，喂，不如跑多两步啊！我真系唔得嘅 咧。 但 demo 嘅时候有冇试下摆啲？ 有，我通常是用啲类似韩文啊、外星文嗰啲去谂落去嘅。 哦，咁 咯。 我听过啲人用中文，即系用 国语 或者系用英文啦。 国语唔得，国语同英文一定唔得，唱出嚟系争好远。反而我发觉韩文同外星文系最似广东话嘅，因为如果你吸咗落去咧，你有啲英文系好正噶嘛，但系变咗广东话就会好。唔知好蠢咁样成件事，系啦。咁但系我发现韩文同埋外星话咧系最似广东话嘅，你试下。 我唔识韩文啊，所以因为 我唔识外星话， 唔系啊。其实因为佢似佢哋啲发音咧，同埋佢嗰啲位咧系似啲噶。总之英文系唔得嘅，真系唔得噶。 我打听下，如果外星话嘅话，佢咩星嘅咧？属于火星， 系啊，沟咗啲发梦嗰啲话落去。总之系诶，一定要俾啲字佢嘅，我都觉得系。 即例如咩重重炸啊， 重碰令撑撑撑撑撑， 因为佢哋啲音系掘啲噶嘛，即系多少开口声噶嘛，即系似我哋啲词咯。我觉得啊， 哎呀，好想听到啲 demo 啊，听下啲外星话同韩文到底系点嘅咧。 我自己听翻会打冷震嘅少少，但系当初唔觉得有咩问题，但系而家听耐咗会打冷震，因为觉得自己。好似扮緊嗰個國家嘅人，但又唔標準，好笑咁樣咯。但都好聽，歌係好聽嘅，所以冇問題嘅。 嗯， 咁、啊、所以大家知道後續會有新作品已經即係製作中啦。係 啊， 但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嘅樂迷 fans 都會關心嘅，即係因為最近一啲樂壇上面嘅新聞等等啦。咁你自己身上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呢？無論正面負面，其實都可以係咁。 其實我覺得一定係正面嘅影響啊、嗯！我覺得係一個好。即系乐坛系应该百花齐放噶嘛，系应该大家一齐去做，一齐去创造唔同嘅歌曲、唔同嘅新歌曲，多啲声音，永远都系一件好事嚟。咁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好好嘅。 嗯， 会唔会令到有机会同啲可能一路都想试下嘅音乐人有机会合作嘅话？ 会啊，我嚟紧已经同一个好出色嘅女歌手，好叻、好好听、好 amazing 嘅女歌手会嚟一个合唱嘅，嚟紧13号。 是 好似是啦，我好期待，因为我是好甚少同歌手合唱咁啊自己，但是今次即是叫第一个 show 啦咁样，是有同唔同公司嘅歌手合唱，呢个是哇好新鲜，我自己都未试过，同埋一个好是啊，我好期待嘅。 13号啦，大家密切留意啦。 13号啊，系啊， 好想知系边一个女歌手 啊，我都好想知啊，系啊。 头先赞到咁，我以为系一个男人，点知仲系一个女人。我话 啫，唱歌又好听，又靓，又叻。 哦、 又才女 系 哇冇得输嘅，其实呢个女仔大家都识嘅，同埋系啦， 系期待一下啦，一齐 系啦系啦系啦， 系 期待下， 系啊，同埋期待嗰首暂时叫秘密番嘅作品之后会点啊？有小镬啊嘛，小镬 系啦，小 rock 小滚滚系啦， 小滚滚啊， 系啊，希望可以尽快同大家见面啦。 好啊，亦都再次恭喜首《没完没了》啊，第三位 ，thank you， 多谢，拜拜， 拜拜 ，thank you。 是遥遥，再加班去换到一堆钞票，换不到我梦里想。 听过谷子乔的作品叫做《没完没了》，好啊！事不宜迟，我哋打埋俾最后一位要恭喜的音乐单位啦，希望顺利啦。 喂 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嗨 ， 咩事啊？ 咩事啊？ 冇啊，放紧烟花就喺呢度，听唔听到啊？ 听到喎，听到。 現在 live 出緊街㗎啦， 係 live 出緊街 ，live 出緊街 ，live 出緊街。提醒你先。 係啦 ，live 出緊街，我哋恭喜曬，同埋歡迎石山街嘅楊彤。 Hi，Hello。 係啊，我哋打電話嚟恭喜㗎，就係、是、石山街，你哋呢一首《暗戀街》我哋榜上面啊，喺龍中文歌龍虎榜啊。 係啊，咁希望佢越嚟有好嘅成績啦，越嚟越進步啦，咁樣。咁但系今日都真系为咗贺一贺你哋啊，上榜啊，于是乎啊，就我哋都创作咗一啲嘢俾石山街，系啦， 系啊， 又有啊， 又有啊，系啊， 系啊，咁点解杨彤话又嘅咧？大家可以留意今个星期嘅骚动音乐， 系啊， 大家就知道嗰个又系点嚟噶啦， 系啦，今次呢一个咧，我哋有四句嘅说话咧，创作咗咧，关你事送俾你哋嘅，系啦， 好啊， 嚟咯， 我等嗰阵我要抄低先。 啊！唔值得噶，唔值得噶， 唔紧要，我中意佢嗰种真诚， 唔值得，唔值得如此大礼啊！ 佢抄低佢，然后铺上佢话今日又无端送嗰啲赠嗰啲四句嘢俾我咁样， 同真系冇 系啊，好难得 哦。系啊，系啊，准备好纸笔啦，系嘛？ OK，OK， 好，你 真系好唔知丑啊！你仲问人哋准备好纸笔？ 好，嚟啦！今年新人 say 个 hi， 二人组合石山街， 杨同 Mason 配合街， 最爱歌词 tell me why。 OK， 系咪 压晒稳？ 压晒噶，我 谂咗几耐啊？ 我哋净系压稳嘅啫，冇乜意思。 同埋最紧要系，系咪唔值得抄咧？ 系咪放低咗支笔咧？咁样 抄唔切，其实系抄唔切。太快啦！ 因為雖然即係楊同 Mason 各自己一路都玩音樂一段時間啦，咁但係佢即係我哋今年嘅新人啦，咁亦都第一首派台叫《暗戀家》啦。咁但係頭先特別嗰個講到咩最愛歌詞 Tell Me Why 係有出處嘅，就係因為我見到你哋嘅 IG 嗰度其實都有問一啲樂迷咧，即係叫佢哋揀呢一首歌最中意嘅歌詞係邊一句咁樣，即係有分啲即小贈品嗰啲咁樣啦。咁係啦，就見到呢樣嘢觸發到係喎。咁其實如果問翻楊彤喺呢首《暗戀家》裏面，其實你自己有冇話最中意又係邊一句咧？ 我啊，最中意其實有一句就喺我自己個 first， 因為 Martin 唱第一個 first 啦，我唱第二個 first 啦。咁咧，我個 first 咧就有一句就係開啟單戀的修練。 嗯。 咁咧，因為點解我中意呢句咧？就因為我就係覺得。单恋或者暗恋人啦，即系我叫暗恋家嘛。 系 咁咧，单恋或者暗恋人咧，真系好似修炼咁咯。 哦， 即系你有好多时候要自己开解自己啦，跟住喺度自己不断喺脑入面喺度好多 processing 要做啦，然之后要谂，哎呀死啦，我讲唔讲好咧，或者哎呀我做唔做呢样嘢好咧，哎呀佢会点样反应咧咁样，咁就不断喺脑入面有好多嘢发生紧嘅， 嗯。我可唔可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句好有即係好有共鳴啊！同埋收斂呢個字好啱講形容單戀人或者暗戀人個狀態咯。我覺得 嗯，我想打聽楊彤一句啊，你多唔多暗戀人噶？ 我係唔會暗戀人嘅，其實我係中意單戀真係。 嚇、啊！呢兩樣嘢有咩分別啊？ 哦，單戀咧，你就佢可能知咯，暗戀就佢唔知啊嘛。 哦，即系你一定会俾对方知嘅。 系啊系啊，我系成日写晒上面嘅。 哦， 哇，呢啲真系女中豪杰嚟噶。 但会唔会易受伤 啊？我如果见到啲人咧，觉得佢好正咧，我会我会真系同佢 friend 讲咯，系唔会唔知嘅，所以系一定会知嘅。无论点都会，佢某个方法就会知道咗。 不如我哋彻底啲，呢排有冇暗恋紧边个咧？你喺度讲， 好正嘅人啊，咁样 喺度讲，喺度讲，大家一齐知，大家一齐知， 冇暗恋。 哇，我觉得你好勇敢啊！呢个行为 好易受伤，我觉得个感觉会唔会啊？ 吓， 因为咁明显讲， 主要系块面啊嘛，系嘛，受 伤唔止块面。 其实都唔系，反而觉得咁样咧，好似冇咁屈住屈住，好似开心啲。即系冇咁 hurt 啊！反而我觉得，就算俾人拒绝都， 咁系咪成功机会会高啲嘅咧？即系因为都叫做有一种， 唔 系同埋都有一种群众压力喺度， 全世界都知咯。咁样 可能系咯，我唔系好知啊，冇得比较。 嗯，系啊，通常靓女咧系唔知嘅，系啊，冇问题啊，系啊，好合理嘅个推测嘅。 唔系，但系真系嘅，即系你唔屈住就冇咁，即系你俾人拒绝嘅时候，你可能咧，你已经你即系你放风出去，人哋都会放翻风俾你噶嘛。咁你讲少少，人哋都会讲翻少少俾你听噶嘛。咁所以就感觉上系冇咁辛苦嘅，我反而觉得。 醒目女呢一招系啱数嘅。 有啲似以前咧，古代打仗，大家系咁放风出去咧，你放风时，对方又放风咁样。 你啱， 有呢种感觉， 有呢种感觉喺当中系，但系有阵时咧，有一啲咧又系假嘅消息啦，fake news 啊咁样，啊等我阴咩阴佢先咁。 咁啊，系啦，咁我哋知道咗杨彤啦，佢唔止一个暗恋家咁简单啦， 系啊， 单恋家啊，佢系 明恋啦，明恋 明恋家， 佢系畅所欲言家啊，真系。 系啊，喺我哋播呢只歌。之前咧又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噶，就係、是、咧，因為而家喺快餐店我都會聽到你呢一首歌。係 啊， 咁我曾經咧做過街坊，啲人話咧喺快餐店聽到一啲歌，有陣時咧冇人聽歌咧，所以可能未必知道嗰個內容，或者硬係差啲。如果我哋喺播之前而家交俾楊彤輕輕聽你哋呢一首《暗戀家》，你會點樣聽？ 好，呢首就係講關於大家喺生命中可能你会做咗人哋嘅配角嘅歌啦，咁、你可能会不断付出啦，咁暗恋只系一个 concept 啫，但系其实背后其实可能你除咗暗恋人之外，你就系喺背后不断付出，然之后做咗人哋配角嗰个角色，咁所以就如果你都有呢、這个烦恼咧，其实你都应该听得明呢首歌嘅，咁样啦。 好啊，多谢杨彤嘅介绍，亲自介绍，我哋听下石山街嘅呢首《常望》歌《暗恋家》啦。今日多谢你啊，再次恭喜你哋啊！ 好嘢，多谢你哋， 拜拜， 拜拜 ，OK， 拜拜。 社会始终要我要去，冲出了中学散步，放任悲伤的昨天，再拾记忆像美好，开启单恋的心。 聽到之前聽過有剛才有楊同介紹了他們石山雞的這首暗戀家，那我們聽暗點鐘的蘇音樂再見啦， 有什麼冠名的故事記得已經博鎖我們蘇動音樂啦， 拜拜。